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节目，希望在这里能够发掘年轻人的情感的状态，年轻人关注的情感的新闻，以及通过我们年轻人自己的方式进行沟通，进行交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话筒背后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嘉宾长什么样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说跟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一起来看一下我们长什么样的。 嗯，怀疑就是好奇，不是怀疑哈、啊、是好奇我们长什么样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 不一定长得好看吧、 这个、对，我们几个颜值今天应该还可以哈，还是在线的。 这不童哥这不 啊顶起了半边天是不是？ 可以的。 那么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博虎点秋香正式开始了、今天这个嘉宾啊，我们觉得我们不要过多的去介绍了，我就直接让这个我们的嘉宾小杨给直接 say hi 好了，好不好？小杨你好。 你好， 漂亮的小姐姐。 你好，大家好。 来给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吧，让大家了解了解你。 好，我叫赵小杨，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然后即将呢是一个大一的新生，刚刚是被浙江传媒学院录取。 哦，你是学什么专业呢？ 播音主持专业。 啊，同行，又是同行。今年考上了浙江传媒学院啊，浙江传媒学院我觉得也是一个全国很顶尖的一个播音院校了哈，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那可以说，哎呀，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又咱们三个又可能有很多的共同话题可以聊，就艺考这一路啊，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今天 兴趣爱好给大家分享一下的？ 虽然说我是一个学播音主持专业的，但是我的画画是我一个特别长项的一个技能。 啊，不会画画的主持人不是一个好的画家。 对，是主持人里面最会画画的。 都算不上。好，我觉得刚刚的这个自我介绍也是，就是非常期待接下来小杨给我们分享的故事了。应该。 刚才我们提到了哈，这个艺考，提到了播音主持，也提到了画画，可以说是一个技能满满的一个姑娘， 多才多艺， 对，颜值也很高。所以说各位不止听还得看哈，还记得吗？各位通过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小雅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美貌哈。我们今天一起来期待一下，刚刚我们是做了一个简单自我介绍，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板块了？ 那我们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一首歌两颗星，看看我们今天的小杨给我们推荐的歌曲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是我初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迷人的危险》。 我觉得这首歌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 对对， 并不陌生。那先来回忆一下这个熟悉的旋律吧。刚刚我们听到了今天我们的嘉宾小杨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哈，是《迷人的危险》。刚刚那个樊雪和小杨都已经跟着喝起来，已经唱起来了哈。只有我是，这首歌传唱度这么高吗？小杨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只是说旋律好听吗？还 有 什么其他理由吗？ 女同学， 对，我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就是这首歌，听歌词的话，应该也能听出来是，一个男生喜欢这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喜欢另一个男生，就是很尴尬的三角恋。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在初中的时候，真真切切发生在我身上。 哦，真的？ 对，就是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暗恋我隔壁班的一个男同学，然后呢，他们班有一个他的好朋友也喜欢我，但当时我不知道，就这样 稀里糊涂的过了三年。 其实有些人是当时不知道还处在这个处境里面，是不是？ 对对 啊啊！ 就是我不太清楚这个男生知不知道我喜欢他， 啊、 但是我也不是很清楚另外一 个 男生喜欢我不。 哦、嗯、哦，是两个男生，一个是你喜欢的男生，一个是 喜欢 你 的 男生。 对 ，OK，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我好期待。 一对都没成， 都没成， 双双没有在一起。 你有没有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呢？ 可能。江直树还是那个江直树，但是我不是那个袁湘琴。 明白了。我发现就是可能是我觉得樊雪跟你可能有很多的共同话题啊，你们俩就是也是很喜欢这个恶作剧之吻这部电视剧哈。 对。 然后樊雪经常提这部电视剧，我觉得你们俩今天可以我觉得顺带着直接把互动话题直接引出来，你俩好好聊，我好好的听着。 童哥只要一说到这个关于暗恋啊关于什么谈恋爱之间的事情就会把砖抛给我。 对，抛给你们，你们有经历。对，我帮你们分析可以。 但是这好像是真的啊、嗯、就是我们在年少总是那么轻狂的、嗯、无论是我们在初中也好还是高中也好，就总是有那么一两个暗恋的对象。 没有暗恋的经历也不完整嘛，对不对？ 这种三角恋真的我也体会过， 嗯， 也有着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之间的那个尴尬心酸和偷偷摸摸想触碰又不得不收回了手的那个小幸福。 对、 嗯、 就是人前 其实是很美好的， 人前老司机。 对对对，在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是觉得很美好的。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说三角恋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准确，为一个是、嗯、一个关于暗恋的故事吧，因为彼此之间你们三个都不知道对方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咱们这个不叫三角恋，应该说是青春期那些关于暗恋的故事。 对， 对不对？ 我想要身上发生的像是偶像剧一样的。 对，我觉得可以以后可以翻拍成一部电视剧了。 写个小说什么的。 对对对， 恶作剧之吻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青春电影的题材。刚刚我们是通过了一首歌了解了小杨在我们这个青春期的时候那些不能忘怀的那些关于暗恋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非常重量级的一个板块了，就是互动话题。因为我们今天啊，小杨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女同学，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也是跟她的故事有关系，跟她经历有关系。樊雪，你作为她的这个知心好朋友，来，你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叫做我为青春狂。 嗯， 就是不认识小杨的朋友们可能是不知道他的成长经历。小杨他是复读了两年，也就意味着他高考了三次。然后他还有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是他之前一直在学画画， 嗯， 是在今年才开始接触播音的，然后又考上了浙江传媒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的心酸，特别的辛苦。 嗯、 然后今天这两个问题是我想的，就是想问一下，我们想要复读两年，高考三次，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自己这样一步步走来？ 你太不容易了。 嗯，其实与其说是信念的话，不如说我特别不服输、不甘心那个劲儿。 嗯， 其实。对对，就是骨子里有这么一个性格吧。 嗯， 当时看着朝夕相处同学们，其实说大差不差，每个人也没差到哪儿去。 嗯， 但是看着同学考上那么好的学校，但是我这两年也就是差了那么一两名之差，没有上自己心仪学校，就一直觉得心里很委屈。 嗯， 所以就是想着我觉得我不试一下，我怕有一天我想起来会后悔。 也没有委曲求全。 嗯， 我觉得可能说小杨对自己要求可能比较高吧，我觉得不是说没有学校肯录取你，而是说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说我必须要对得起自己，我必须要达到一个线才能去，否则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要重新再来一遍，然后重新再闯一闯。 对，我觉得是小杨特别知道自己是个想要什么东西的女孩。 对，就 是 不将就。 对，不是说她特别要强，以我对她的了解，我觉得她不是说特别特别要强，而是说非常明确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会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断去努力，不断去拼搏。 那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哈，因为我觉得也是从美术转到播音，其实中间差别还是挺大，虽然都是艺术类专业。 对。对， 那么这个的调整是源合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你当时心里做了哪些的斗争吗？ 这个真的是跨度太大了。我们之前有说过，从理科转到文科， 就 学习成绩不太好。 嗯， 但是没有想过就是从 美术你要是再学播音，对，这相当于零基础重新开始了。 对,、 啊、对, 对, 对，是真的零基础， 不同的艺术领域、 是。那你是当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经历呢？ 其实当时第一年和第二年美术成绩考的是算是不错的、但是就像第一年九大美院我拿了三个学校的合格证，也就意味着我有三大美院是可以去的。 那很棒啊。 可是当时是我特别喜欢舞台美术，从小就对舞台就是特别有好感。当时我是特别想去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舞台美术，舞台化妆。但是就有很多人挺不解的，就觉得你既然对舞台有这么大的着迷，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台前的专业？一直以来有人在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 播音表演？而且你条件这么好，对不对？ 长得漂亮啊，漂亮的小姐姐， 声音好听，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 于是我就来尝试了一下。 这个别人的建议好像在小杨身上确实是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他真的特别的努力。 那可能说，我觉得你要是第一年考播音主持，有可能第一年就过了。 我觉得也也许是因为有了这段磨砺以后，才让我这个第三年成长的特别快， 踏实了，是吗？ 我觉得再次进入到大学，可能小杨的状态要跟第一年就顺顺利利考进大学的学生的心态可能又有一些不同，而且马上我们就要迎来这个开学季了嘛，对不对？ 对对。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的心态一定要调整好，因为大学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的轻松就能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还是需要自己要刻苦一点，要用心一点。 对， 我觉得小杨的经历可以告诉我们一众即将开学的朋友们一定要努力， 因为来之不易，所以更要好好珍惜。 没错，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在他身上非常的合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心酸的呀，或者说比较感动的一些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深刻的复读过程当中， 就是觉得家人给我的鼓励真的是不能分开的。因为像我的经历，就是当今年我被录取了以后，我妈妈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妈妈说感谢女儿替我圆了30年的大学梦。当年我妈妈就是跟我有很相似的经历，我妈妈当年也是高考考了3年，但是最后因为那个年代考大学其实还是挺困难的事儿， 是， 然后我妈妈就没有说圆了自己的梦，但是我觉得作为女儿，我30年后圆了她的梦，也算是我对我妈妈的 有交代了。 对，有交代。 我觉得就是女儿复读这个事情啊，不只是要孩子有这个勇气和信心，做父母的一定也是下了特别大的决心和勇气，才能说一步步的支持自己的孩子。 没错， 不断的去复读，因为这期间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是， 就是一般就是我在高考的时候，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成绩不怎么样，然后 垫底儿了，在我们这主持人群里面，樊雪的成绩可是垫底儿的。 对，然后我妈妈就真的是有想过就偷偷给我改学校。真的，他到最后就是我知道我录取的那天，我妈妈才跟我说，她说其实我那天想给你改你的志愿学校的，她说你可以去冒这个险，我可以允许你去做梦，但是作为家长我真的怕你不行。她没有告诉我，是在她觉得我可以之后才告诉我的。就是我是真的怕你以后要更加费劲儿啊，或者更加要付出不断努力。 而且高考对于咱们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一个经历。其实如果说一次高考的失利，其实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有可能，对，就是像我跟小杨有共同的经历嘛，我也经历过复读。对，如果没有说家长对这个孩子足够了解的话，他是不放心让这个孩子重新再走一遍，因为这个孩子他能不能重新站得起来，能不能再把这条路再走好，其实家长也不放心。而且再走一年，家长付出的这个努力，付出的这些艰辛，实在是也是不可以去太轻易的理解 的。 对， 但是我觉得我身上这股子就是不服输的劲儿吧。因为跟我妈妈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 就像我觉得我不想将就，我从来也不是一个想要将就的人。我觉得去一个不喜欢的地方，去我不喜欢的专业，然后浑浑噩噩过4年，这样的大学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就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与其这样将将就就去上一个大学，那为什么就不给自己一点勇气，让自己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起点？对， 我觉得也是2年的经历让小杨理解到了更多的生活的和学习的不易，但是也更加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想追求什么， 更加知道自己所要去珍惜的。 对， 所以说节目听到这儿，我觉得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定会被小杨的故事所感动。现在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 上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有一个朋友说啊，这个节目现在在聊哪些内容呢？我们再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我们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一个互动的交友的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希望通过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那些年经历过的情感的经历、情感的故事以及情感的困惑。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呢，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小杨，他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他那些年追求梦想，然后经历了两年的复读， 三次高考 才终于换得了自己梦想绽放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对，那我觉得今天到现在，我觉得妈妈肯定会听了今天节目。 对， 我觉得到现在你可以给妈妈说几句话，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平台给妈妈说，你的心里话是什么样的。 嗯，这三年艺考，其实第一年的时候，然后家里人是非常支持我的，大家觉得既然有梦嘛，那要去追。但是第二年的时候，说真的，不反对的话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毕竟爸爸妈妈是特别心疼你，再来一年是真的很不容易，尤其高三， 特别是高三嘛， 对，就是很魔鬼时期。 对， 但是我觉得我挺过来了，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你的骄傲，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也已经做到了一部分。以后我会更好。 哇，这是女儿发自内心的给妈妈的一句话， 好暖呀， 就是包含着太多的感谢，但是更多的是一份承诺，希望将来越来越好，能够抱着妈妈。 对， 咱们就说点轻松的。我看樊雪今天也一直陷在这个好朋友的这个情绪里面哈，我们都是很感性的人哈，我们觉得最后来一个稍微的，咱们刚才说到承诺了，咱们接下来就来畅想一下未来的大学生活，小杨 期待的样子， 期待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要就是好好学专业，然后呢，也希望像在座的主持人两位一样，能够非常优秀。不管怎么样吧。不要虚度了自己这来之不易的大学时光就好。 我们相信你，非常相信你。 对， 因为对吧？ 对，我其实在开学之前啊，畅想的大学生活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开学录视频的时候就有一个开学宣言，我当时想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发现所有同学都是这样讲的。 对，我妈给我立了个目标，是让我一定要拿上奖学金。 拿上奖学金啊，我觉得哎呀，怎么说，我觉得我跟小杨也是，他说这个故事我也非常有感触，因为我跟他经历差不多啊，但是我比他少一年。然后我在进入到大学之后，我觉得明显能感觉到自己得来这一份成绩是不容易的，所以说在学习的时候，再去经历自己的大学生活的时候，觉得是真的是倍加珍惜吧。 对， 我觉得 更踏实一点。 对，我觉得从你眼神中我能看到这种坚定的力量。 鹏哥真的也是一个特别就是激励人心的一个好青年， 我就是一碗毒鸡汤， 总是见我哎，樊雪，我听说挂科了啊，又给我丢人了。 好，一碗浓浓的鸡汤送给您， 改天我们继续喂鸡汤啊。今天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很多的朋友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也是很多的表示了对我们的这个嘉宾我们的小杨的支持。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那么小杨，你今天想通过我们的博虎点秋香想交到一种什么样的朋友呢？是好朋友还是要找这个未来的他呢？ 我想要交一个比较谈心谈得来的朋友吧。 好闺蜜或者是这个好朋友。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的友情还是挺坎坷的，有时候我一味的付出很多呢，然后可能对方就会觉得理所应当， 无动于衷了。 对，但是呢，有时候对方对我很好，我没有珍惜的时候，失去了以后又会感觉很后悔。 这算是我们今天的心事，只让你知道吗？ 我觉得算吧。 是我们小杨心里的一个困惑，是吗？ 对， 就是对友情上的困惑，觉得自己对别人的好容易被别人觉得理所应当，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觉得自己很伤心，觉得自己的付出。 那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就应该断舍离。我告诉你，真的是，但别人感受到不你的好，你就稍微的离他有点距离。 有些话只能给懂的人听。 是，就有些值得珍惜的人哈，不是说，要把自己的真心、自己的好心奉献给每一个人啊，因为有些人毕竟是，可能是不合适吧。我觉得可能他也不是觉得你们两个真正的那么的适合当朋友，我觉得这些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樊雪牌毒鸡汤还是要跟我们小杨作为你的好朋友、好闺蜜，一定要跟你说一句，一定不要拿自己的好去绑架别人。因为一，你所认为的好，别人不一定认为好；二， 人家不一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报给你，但你却不认为好。 对， 然后再送给大家，我们在座的各位听一句非常有道理 的 一个名言， 有毒的， 就是说，一般我们交往的都是女孩嘛， 对， 交朋友，既然大家都是女生，都是千年的狐妖，那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啊？ 千年的狐妖，你们都配不上，我告诉你。 哎呀，说到底还是道行不够。 对， 就是在接下来的路吧，我觉得咱们想嘱咐给小杨的就是， 对， 且行且珍惜也好，就是我觉得就是坚定你的梦想。好好的走下去， 淡然于心，然后从容于表。 今天的鸡汤太多了，咱们鸡汤适可而止啊。 好撑啊！ 今天现在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我们看到了说，这个我哥这位朋友说，这个镜头怎么调节的？我们刚刚也是这个反雪牌毒鸡汤和张彤牌毒鸡汤都是灌给您了，希望您有所收获哈、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位绿鲤鱼爱吃驴这位朋友说，反雪牌鸡汤啊，他也觉得今天反雪还和我讲的一些，包括小杨讲的很多东西，他表示认可，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小杨，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博虎点秋香。那么接下来到我们今天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因为既然说我们小杨刚才已经介绍说我们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有一些共同话题的好朋友，那么接下来你就要把你的联系方式公布到我们的节目的平台上了。想公布你的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公布什么呢？ 微博吧。 可以。 我的微博叫赵小杨 Kiala， Kiala 是一个意大利语，就是开心快乐的意思。是 这怎么拼的？ C H I A R A。 再说一遍吧，把全拼再说一遍。 赵小杨 C H I A R A。 赵小杨是这个是拼音还是汉字？ 汉字。 好的，我也是帮大家尽量的争取这个福利啊，不要大家到时候找不着啊。希望各位喜欢小杨的各位朋友，想要跟他成为好朋友的朋友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添加，也希望你们都能成为很好的彼此互相珍惜的好朋友。那么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就是这样了，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小杨，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进行大盘点，明天我们会盘点一周的我们的优质的嘉宾，以及有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话题，那就跟大家一起进行分享。那么明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期待吧，明天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 几次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就是